其實一個小市民都會有啲咁嘅無妄之災，有時咧即係無厘頭嘅，你會覺得係嘛？好似阿 D 先生咁樣，好人好者，係有少少係咯，少少誒 平身不作， 運滯係啱啱叫失業啫，其他冇乜問題啊，係咪先？咁啊又有樓啦，又有錢啦，咁樣又有女啦，係啦。但係偏偏咧就係話，喂無端端。即係門口又俾人哋咁樣嚇，即係撒啲錢咁樣。 唔知點解咩得罪？ 仲要搭住個鬼節，你又真係唔驚又假啦，係咪先？ 係啊， 又冇得罪人，又揾唔到。 即刻打俾阿家花家姐你，救命啊！ 咁樣就又即係揾唔到個根源出嚟喎。 係啊， 咁啊唯有即係試圖去拆解下啦。 防範咯， 係咯， 一陣講一個防範嘅方法咯。 嗯嗯嗯。 咁或者點樣拆？ 有啲係啦，有啲咩可以幫做到咧？我而家 屋對住屋企，翻到屋企自己門口，鐵閘位開始計。咁買兩隻酒樓用嘅，類似酒樓用嗰啲豉油碟咧。要牙嘅。 牙點解要牙？嗰啲 點解？ 不過多數都係牙嘅。 要用一定要用牙，唔好用嗰啲硬膠嗰啲。 硬膠。 係啦，用牙嘅。揾啲報紙。包實佢。一對一對咁包，即係一隻一隻。左右啊嚇。 個別包。 嗰邊包， 嗰邊一隻咁包住曬， 嗰邊包擺喺兩個門口嘅角地下， 門口嘅即係對外邊嘅， 係啦，鐵閘 外邊嘅， 係啦，跟住一對錘仔，一齊同期剝落去。 哦，唔可以先後嘅， 唔可以，一定要同期， 一定要同期， 一定要同期， 仲要兩嘢，即係要即係如果錘仔得一隻嘅，就要買多隻啦， 係啦， 係啦，一定要一齊剝落去。 如果 一定要 一隻爆，一隻唔爆，你唔該你重新做過， 係。 哇！未必嗰啲力有時左手會唔夠力嘅喎。 通常都唔會唔得。 打歪咗可能會。 買隻細啲嘅豉油碟 咯。你可已經錯啊！買隻飯碟咯，實中啦啩。 你太細反而驚打歪。 再買大啲 都得嘅，都得嘅。嚇！等我哋最要最慳皮嘅方法做啦。係。依廿零蚊乜都得㗎啦。 即係總之打得爛㗎啦，一定要。 係。哦，所以唔可以膠碟咯。 一定要玻璃。 要剝幾耐？ 一定要玻璃。 玻璃或者總之打得爛嘅一啲瓷器。 係啦。咁我哋以呢個係道家法嚟嘅。 係。 佢會有條睇到嘢嘅人，睇到法術嘅人咧，就會見到條紅線。係 喺嗰兩隻碟中間。 喺邊？即係嗰個剝完之後。 我依度剝，依度咁啊剝，咁呢度就有條線，紅線。你等肉眼嘅睇唔到，摸唔到啦。 嗯。 有條紅線。 剝完會有定係咩？ 係剝完會有噶啦。 啊！ 咁得意。 其實呢個係唔夠你接嘅燒炮仗原理。 哦。就啪一聲， 係啦，嗰條紅線，嗰條紅線就會出，嗰條紅線就專擋古靈精怪。 嗯， 你睇唔到噶啦。 哦，我都睇唔到啊，戴紅外線眼 鏡。咁呢個就會係，呢個就會係一世嘅。 就喺呢個門口嗰度幫你守護住咁啊。 嗯，係啦， 係咪啊？ 係啦。 有冇分嚇？有冇分時辰嘅咧？ 冇嘅，冇嘅。我哋做嘢冇嘅啫。有啲日有啲就話有分嘅，我哋就唔覺得。冇所謂 嘅， 冇 貪都得 啲貪嘅，呢啲有乜所謂 啊？唔好朝到隔離左右就 最好就日頭 咯，日頭咯， 通常都日頭做嘅，好少夜晚晚做。 啊，我以前因為聽過一個師傅啦，咁樣係我朋友嚟嘅，咁佢唔係 sorry 個師傅係我朋友，咁誒嗰個求助者都係我朋友，咁佢就話自己好黑仔，老公咪爭啲撞車添。 嗯， 咁嗰個師傅咧就叫佢咧喺屋企又係要擲個時辰嘅喎。咁咧就係買一啲喺嗰啲衣紙鋪咧，買一啲唔知道一份唔知乜鬼衣紙翻嚟咧，就放喺屋企嘅中間嗰度燒。 哦，即係以前擺四角嗰啲啊？ 類似啩，但係我唔明點解要喺個屋企嘅中間，同埋係咪好似好危險？ 其實咧，如果有咁嘅情況咧，我哋通常叫啲事主慳啲啲啦，唔好使咁多錢，買份八解咪得咯。 係八解啊？ 係啊。 八解啊！ 八解嘅意思咧，係解曬你一切嘅唔好嘅嘢。 即係去醫治鋪啊！唔該，俾份八解。 八解。 哦，醫治鋪有 啦。有幾蚊嘅啫。 聽過未啊？你？ 我未聽過啊，真係。 咁咪寫自己嘅名啦，寫出生嘅年月日啦，最好入埋時辰啊，寫時辰啦。如果冇啊，寫吉時啦。 嗯。 咁啊，寫當日你要化嗰日嘅日子啦。 嗰日嘅日子。就得啦。 哦。 即係譬如今日幾多？寫唔寫農曆㗎？ 誒冇所謂，係新曆嘅。我哋係計新曆嘅。 哦， 係啦。 即係寫個日子喺度咁樣就可以。 係啦， 係啦。咁喺邊度化？即係喺屋企。 屋企門出邊啦，梗係點會就屋企裏面？ 之前使唔使拜拜四角先？ 唔使。 sorry， 呢拜當天，俾當天啫嘛，俾當天知，化除一世嘅唔好嘅嘢。 係，即係門口燒一燒佢。其實好多嘢好似喺門口做都。 感覺幾 OK 㗎啦， 屋企已經火燒房地。 屋企門口 一定要屋企門口喎，因為而家而 唔係一定要屋企門口，咁你屋企樓下啦得嘅。 係咯，因為啲而家啲大型屋邨咧唔俾， 係啊，喺屋企 屋企燒嘅噃， 垃圾房咯， 係咯，或者個樓梯冇乜所謂嘅，即係你唔，我就唔係好贊成屋企裏面搞到污糟邋遢咁，又唔係咁好啦。 即係冇必要嘅，你 冇必要，冇必要，嗯，冇必要， 都乾乾淨淨咁就。 梗係啦， 坊間太多呢啲法門啦，即係又話。要集邊個時辰喺邊個位置咁樣？ 做某一啲嘢要嘢，做某一啲嘢真係要集個時辰。但係依樣嘢覺得唔需要啊，都要做買期咁。如果同佢買咗乜期冇分別嘅，我唔使集個時辰，幾時買幾時買噶嘛。 係。我忽發奇想喎，咁阿師傅啊，咁即係我用完即係剝嚟完之後嗰兩隻碟啊，包完報紙佢哋抌咗啦， 抌咗。 咁嗰兩個錘仔就。 你留翻嚟， 留翻， 唔使， 即 係 留翻嚟， 即係唔使抌埋嘅， 唔好抌，環保啲，唔使唔驚。 其實使唔使打開嗰份報紙咧，睇下有冇？ 唔好打， 睇下有冇血啊！ 唔好打， 我突然間諗起會唔會有血？ 唔使啊！你真係聰明嘅，做咗靈異嘢都唔好打。 睇得， 咦？咁要包實啲喎， 報紙你點包都好啦，總之揾張紅紙就好，你揾張紙，揾張 A4 紙包都得嘅，冇所謂嘅， 係 冇所謂嘅。 擺嘅時候咧，嗱，呢個碟係圓拱拱拱地噶嘛， 係係係， 咁啊包完之後會唔會係反轉吸咁剝咧？ 反轉剝， 反轉嚟剝啊， 反轉嚟 好啲， 好啲，易中啲 嚇，因為我聽到要反轉剝， 係 你自己試下啦咁樣。 呢個真係要。 咁其實一般人如果即係如果遇到阿 D 先生咁嘅情況，咁啊除咗咁嘅做法啦，仲有啲咩？譬如自身咧，有啲咩可以保護下自己咧？ 得啦。 嗯，飲姜茶， 飲姜 茶，係啊，呢個好有效嘅， 係 飲姜茶，自己陽氣勁啲啊， 仲係撞翻把火出嚟， 哦， 撞翻個把火， 夠火啊你， 啊，係 啊， 啲人公司咁都冇乜火啊， 咁啊，主要都係咁咯， 係 曬多啲太陽咯， 係， 哦， 曬多啲太陽咯， 不過咧， 健康少少咯個人。 頭先咧，你講嗰啲譬如話佢可能係為咗去練就咧， 嗯， 佢譬如攞去屋企嘅運啊，諸如此類， 係， 其實佢又。真係冇，我上次都同佢講啦，話咁你點知我有運咧？我而家黑仔喎。 係啦。 咁你哋吸我啲運，吸咗啲黑氣走，好啊。咁 好坦白，嗰條友一定識佢啦。 啊！ 知道你 唔識你點知你嘅嘢？其實學歷歷之前咁講啦，會唔會練習啊？ 係啦， 都有可能。 啊！ 但係都要揾著個有啲錢人練習㗎。 哎呀！吸你啲財運啊！ 唔古怪㗎，唔古怪㗎。 嗱，我住咗嗰度都五六年啦。咁其實我哋真係放工翻工，即係同即係招呼都少打一個嘅。 啲鄰居做朋友啊？ 冇， 冇嘅。 看更，看更就反而都係都傾下啫，傾下打點個頭啊，打個招呼嘅啫。 係， 係啦。 咁佢離奇嘅呢件事。 離奇嘅， 因為呢啲 case 最慘就係啲大餅品名人擺落去噶啦。係 啦。 咁 唔通係 呢樣嘢只係求助保安？你啲保安點解會咁㗎？我屋企俾人耍炸大餅喺度，就算冇嘢，我心裏邊都唔舒服。 係咯， 係咪？咁而家我哋只可以保護自己咯，同你守路門㗎咋。係，真係要治標，就一定要揾佢出嚟㗎啦。裝 CCTV 啦， 裝 假嘅都好啊， 假嘅都好啊嘛。 係咯， 即係裝個假狗嚇人都好。 係啦，而家嗰啲好平嘅啫嘛，200-300蚊，手機都睇到咯。我一出門口10點鐘，我就開始睇住個電話。 係啊， 啱唔啱先？ 係得嗱，我都諗過嘅，裝 CCTV。咁我又喺度諗緊啦，咦？喂，咁我就算知道啦，嗰條友啦，我揾到佢啦，咁跟住我可以點咧？我報警。其實又唔 啊！呢個要轉介東頭啊！ 呢啲係啊！呢啲要問另一樣嘢啦。 我幫你問阿 Sir 啦，咁樣嚇，今日唔討論呢樣嘢住呢個靈異節目。喂，不過我想問下咧，咁其實你屋企有冇擺啲咩神佛㗎？ 冇㗎，我屋企就冇啲，即係我就 冇任何神像 嚇。即係你我哋識咁耐啦，我哋做定靈異節目啦，我好 open 啊，咩都識啊。你講 UFO， 我信有 UFO 㗎，有聖誕老人，我信有聖誕老人㗎嚇。咁冇嗰啲嘢嘅，係好難嘅嚇。咁係最主要去到咧，就我朋友咧都即係講開個同事啦。咁佢個師傅咧都俾咗條符嚇，咁就叫我擺喺個地氈底。 地氈底嗰度。 咁樣又啱唔啱先？ 喺呢個度又點咧？ 我角度梗唔得啦， 除咗安心之外啊， 我角度梗唔得啦，符係一定要黐出嚟嘅。 一定要咩啊？ 黐出嚟， 黐出嚟， 家宅嘅符，或者人哋鋪頭嘅符。 咦？但係好多人將啲符收喺個銀包。 係，咁佢自身符唔怕，都更新啊嘛。 又唔同嘅。 咁唔係黐額頭度嘅，係咪先？ 即係點見到光？ 唔一定要見到光，最好可以有啲人喺屋企唔方便嘅。 係啦， 喺屋企唔方便嘅，就會千方百計邊度話攝啲位出嚟擺落去。如果可以最好就唔好擺你紙底啦。 係。 是 不是你又踩到它也不好啦我也不太明 白。其實主要是沒有了一個效力你覺得是不是不是有負面的 東西是不是沒有負面的東西這個是尊重咯。我覺得是一個尊重是不 是即我沒理由 有些符可能是請譬如有很多符是請太上老君下來啦。 是 嗎有很多符是請太上老君下來的。那 符裡面會有個神 有有 有他請神去開堂符。咁你就踩住佢都唔係咁好啦， 理論上都係嘅， 係咪先？即我會咁睇咯。 踩喺 你會唔會？你唔會擺你個樣張相踩噶嘛？冇可能噶。嚇！我會咁諗咯。 我見有啲人係貼喺嗰個屋企 門頂， 有好多鋪頭都會黐嘅，特別收銀位。 但係呢一擺嗰啲咧，其實我又覺得即係你一擺出嚟嗰啲，啲人行過都會覺得，咦？喂，你呢間搞乜啊？ 誒會，咁但係冇計嘅喎呢樣嘢。 佢自己信啊嘛，自己信念嚟 嘅。係咪先？呢個冇辦法㗎，呢樣嘢真係冇計。一嚟黑警，你費人日日喺度聽聖詩咁喺屋企，咁你人哋有自由㗎嘛？ 咁我諗啊，有冇啲阻嚇作用咧？即係如果我真係擺咗出嚟，阿施術者一見到，咦？呢條友喺呢度 有料到喎。 咁佢都 嚇佢，好啊 CCTV 喎。 係咪擺個？ 都可以咁諗嘅，都可以咁做，但我覺得唔應該係俾佢睇咁多嘢咯。 哦，反而應該都要擺出嚟睇下。 嗰兩隻時候點做咗先啦？ 係，做兩個 時候點 先？ 係啊，係。我諗夠應付有餘嘅啦。 擋一擋先， 擋一擋先， 擋一擋先，夠應付又再處理 啊。嚇！嗱，我又探求一個即係啦，用探求嘅心態睇啊。咦？咁我即係譬如我真係剝咗嗰兩隻碟，咦？阿施術者佢知嘅知唔知嘅咧？即係佢可能會噗一聲。 嗱，正常一個有彈數高嘅師傅就會有機會知嘅，但我相信呢個應該唔知啦。 嚇！即係佢都唔知道，咁佢都會繼續嚟嘅喎。咁佢又會， 所以咪揾保安去執錢咯。你唔好自己執啦，你叫保安上嚟執啦。 係 啊。 不過我諗緊咧，嗰個人如果譬如即係當有咁嘅人啦，施術啦。咁其實你嗰邊唔 work 咧，其實可能你會唔會你啲鄰居又領咗嘢，你有機會轉移咗去第二間？ 我都問過， 有冇問過 嚇？即係點解頭先我話有少少方位呢樣嘢咧？因為其實我都問過啲看更啊，有冇其他人投訴？有啲咁樣嘅事咧，咁佢都話即係有啲資深啲嘅就話，其實呢度真係冇喎， 得你投訴， 得我哋咁佢話做咁耐都係得你呢家人有嘅啫。 即係冇其他有古靈精怪嘅冇？ 係啊係啊。因為嗰度住嗰啲都， 咁佢應該唔會講大話嘅， 係啦， 應該就冇必要呃你啊， 係 咯，即係佢都好均真嘅，每講即係每投咗一次，佢都落曬保啊，去曬 head office 啊咁嗰啲，咁我都有同 head office 嗰啲 security 即係嗰邊啲保安嗰啲傾過，即係話，有冇啲咁樣嘅嘢？冇喎，整窿都係即係 GDA 交喺人哋嗰啲鎖匙窿嘅啫。 係咯，呢個仲實際啦，我覺得。 追數嗰啲啊！ 係啊， 咁如果佢而家譬如舉例啦 ，touch wood， 你而家翻到屋企又見到個銅錢喺度，咁阿 Ray 師傅你點樣？ 唔 call 保安，執走佢咯， 都係做翻咁。 即係其實 正常動作先咯，唔好去以言惑眾先。第一，執走揾保安執走佢一定要執嘅，執走咗你咪照翻屋企咯，當冇事發生，聽日咪開波咯。係咪先？ 即最緊要即係唔好俾嗰個銀仔入到， 唔好俾入屋，唔好執，叫保安嚟執，同我即刻拎走。 即係 repeat 翻之前嘅動作就算 了。係啦，算啦，因為你好難去根治。 我又咁喎，又人緊婦人之仁添，咁我又叫咗個保安去掂，咁啊保安執咗， 佢目標係你啊嘛，唔係個保安 啊。哦， 唔係喎，但係嗰個咁，如果佢有啲衰嘢會。轉咗去啊保安度噶嘛，會唔會啊？ 可能保安呢啲仲衰咧，係啊， 嚇！即係其實佢主要都係 數嚟嘅咋， 嚇！即係佢都係求，即係如果簡單啲嚟講，即係佢求財嘅啫。 唔知啦，嗱，呢樣嘢我哋真係唔知，唔知，未必係求財㗎。 但 係 錢唔會去到佢嗰度㗎嘛，點？ 可能攞你運， 即係點樣好難攞到個財運。 所以唔係話佢哋後邊裏邊係咪有啲？藤冷瓜瓜冷藤嘅嘢，呢個人一定係識你嘅。 嗯， 即師傅你退團咧，一定 一定識你。 Okay. 明白。 咁啊，阿 Ray 師傅，你仲知道坊間有啲咩吸運大法咧？除咗話真係有機會用呢個方法，咩吸運大法？ 其實一定做得吸運咧，十居食十居其十都係食得你。 嗯。 唔係吸你唔到咯。係啊。 咦？咁我又阿 Q 啲咁睇啊，即係佢識我，你知道我好運，即係佢覺得我好運先嚟吸我啫。佢冇理由喂呢個黑仔得嚟嘅，咁我走去吸佢㗎。 嗯。 即係佢都知道。 有啲法科師傅 咧，知道你好有運先 有啲法科師傅好叻噶，坊間有啲即係迷心術唔係咁好嗰啲啦。知道你開始起運。 哦。佢就嚟。 就開始嚟啦。就埋你心噶啦。 係。 哦，即係未必知係你，但我都聽過另一個諗法，我唔知喺唔喺度講啊。即係我咁講，即係我諗住喺度講啦。 你哋問咗三次啦。 即係係啦，有啲坊間有啲好出名嘅師傅咧。 係。 咁佢哋咧。佢有一個方法嘅，佢就係吸人啲雲啊，即係同佢握手啊， 握手啊， 係哦。咁所以話，喂，有啲師傅即係嚟咩都，你見到佢咧，唔好握手，唔好同師傅握手啦，合十得啦咁。 係咩？ 係啊， 係啊，冇錯啊，真係唔好。 真係可以握手吸雲。 你有汗 嚇？ 你有汗，可以。 即係握就 握嗰陣時會係拖你握咁樣拖。 哇！ 哦， 唔會話掂。就係放，通常都係拖， 拖一拖咁啊， 就可以。 或者有啲人已經起咗個印去拖嘅。 哦， 點樣起咗個印？ 即係你唔為意㗎嘛？ 翻門，嗰個翻門唔同咯，你唔為意嘅。 啊， 好快嘅啫嘛，都唔需要一秒，你唔為意嘅。 哦， 我好耐冇見你啊，乜拖就行。 哇！ 哦， 唔喺你頸度解一刀嘛？ 唔係咯， 我驚慘喺度解一刀。 係咯，咁就可以急咗啲揾咁兒戲，即係或者咁簡單。 法術有好多係。其實點講咧，好似唔係咁好講咗出嚟又，有啲法有啲坊間啊嚇，成日上電視嘅師傅， 係 鬧餐嘅， 係非常高調嘅， 非常高調嘅，個壇都養貴啦， 哦， 拍任何節目幫事主做嘢，都要翻壇做，唔得即刻同佢翻壇， 嗯。 咁啊，喺我哋法或者自己行家嚟講啦，我哋覺得唔需要咁做。 即係點啊？唔需要靠嗰個鬼去做。 唔需要捉佢翻去，捉咗佢翻去，譬如佢鬼上身，佢就係捉咗嗰只鬼上身嘅嘢出嚟。佢係捉嘅咋，佢唔可以散嘅，散唔到嘅。 係。 捉咗佢翻嚟，跟住事主家正常啦。跟住就會養住佢。 哦，即係幫佢捉咗， 反而係 養住佢， 即係唔係超度佢啊？ 養住佢之後咧，就會用翻呢樣嘢嚟跟翻你 嗰個佢師傅自己，還是嗰個 嗰個師傅利用翻嗰只鬼 啊， 嚟跟翻嗰個事主。 點解要咁樣？我 摸著數， 即係佢自己過一過濾先， 過濾咗 喺自己度， 喺佢度 歸咗自己旗下先， 係啦，冇錯，收咗做靚先， 再。 哇！ 哇！咁陰毒， 係啊， 好毒啊！ 即係我哋 好毒辣啊！ 所以呢樣嘢要好小心咯。同埋呢個人本身俾我嘅感覺係好正氣啊。 係。 係。咁啊，大家消化先。想講邊個咧？嗯，翻嚟再傾。因為今天講到一件很特別的武器，係咪叫蝴蝶刀？在香港曾經有人使用嚟到去殺人，我哋今天一定要講呢單案。 特殊部隊的手法是相反 嘅， 我哋唔拖後向前，擰佢頭過嚟，俾我看到個 carotid artery， 就一刀插到兩邊，要兩條都穿。咁呢就向前拖， 好驚啊！ 斷咗啦個頸， 即係插咗去之後咧，推呢邊，唔係拉後。 咁啊，瞓瞓下。就耳鳴，咁我知道，唉，又嚟啦，咁咪擘大雙眼望下咯。哇！我見到一隻牛嘅頭，揸住支叉，書本睇嘅牛頭馬面個造型一樣啊。依邊咧有隻馬嘅頭，一隻馬嘅頭，動一支叉企依邊， 最恐怖係咩咧？有個著清朝服裝，即係開心鬼，佢喺中間揸住本書，揸住本書望住我，記住我係嗌唔到啊！我係擘大口，我係嗌唔到。 嚇！嗰時就有個應該係職業女性嘅性工作者， 性工作者，性工作者， 即係一大耳窿啦，咁啊無力償還，追佢數，追極都唔還，有一晚咧就將佢一劫用車車咗佢醒，將佢剪光個頭。剪曬頭髮，等佢唔 係咁出嚟走， 係啦， 唔係除曬啲衫咩？ 啊，都有啊。於是乎咧，就係又係救人啦。即係啲路咧，你明明行前嘅，但係咧又噹一聲左閃咗個窿入邊，即係捐咗個窿咧，就噹一聲咧就要上去某幾條樓梯。 www.radio99.tv 一網打盡十點半時段暗黑組合無夜無知269蚊三個月花家姐肥蘇鬼故王。艾月力晚晚陪住你，只需登入 radio99.tv 的平台 click 入购买计划，选购你心爱的节目，就可以随时黐实我们。 我突然間覺得呢集咧好似啲靈界嘅警訊啊，提防呢個靈體嘢上身啊！咁啊，今日咧啊，多謝阿 D 先生啦，帶嚟你嗰個 case 啦，等大家即係發人心醒下。咁啊，其實即係有啲乜嘢誒？而家你今時今日好似好平安咁，但係唔知噶嘛，有時係咪啊？即係你都冇諗過自己無啦啦整一單咁嘅嘢㗎，幾、困擾喎！見你都戴曬黑超咁樣， 普通小市民嚟嘅啫嘛。 其實有冇影響你瞓覺咧？ 我又冇乜驚，因為其實即係咁啦，我唔知點咁講啦，即係嚇，即係我又冇平生又真係冇乜點，冇 不失 心，我冇害人啦，起碼我冇諗住害人嘅心先啦，嚇咁同埋 唔關事，有時行衰運， 所以行衰即係我當係運仔咯，咁所以都但係有啲師傅，即係希望啲師傅可以幫即係幫手啊， 咁 可以 解 解係咯，抽個參考啊，解 啲疑難啦，解少少疑難啦，第日令自己開心啲。 阿 Ray 師傅除咗咧，即係喺呢一個法門方面咧，可以俾啲建議你之外咧，其實我知道阿 Ray 師傅以前咧都係即係而家啦，包括啦，都可能嚇有涉及啊娛樂界咁啦。咁啊，不如講下即係其實娛樂圈咧，你聽到咧，即係一啲嘅藝人啊，咁佢哋其實有啲咩方法去即係爭運啊，或者係有啲咩法門咁咧，做嗰啲乜嘢咧？有冇啲咩故仔聽下咧？令自己紅啲咁咧？ 經典啲啦，經典啲。而其實有一個都好出名嘅，早兩三年前都紅翻啊，紅翻一段時間。咁啊，名字一定唔開得噶啦。 知道。 同個男藝人拍過拖，俾個男藝人飛咗嘅啫。 又係差唔多時間。 係啦。咁嗰時我哋就知道佢有好多局萬，同埋碌角、狐仙， 哇咁多啊！ 係， 乜都養齊， 成屋都係。咁成屋都係點解我哋知成屋都係咧？有一次諗住去做啲嘢，就去佢個養鬼地方。 即係佢單位。 一個單位全部係都係依樣嘢。 住宅嚟嘅。 住宅嚟嘅。 但係好大個神壇嗰啲嘅類似係嘛？ 係。全部有斜滑梯啦、千秋啦、泳池啦，即係吹型嗰啲啦。 嗯。 啊，嗰啲一定有啦。 嗯。 即係。直頭係一間幼稚園形式，有圖書。 哇！但係佢冇仔女嘅。 冇仔女。 冇未結婚。 嚇！ 未結婚。 冇仔女。喺度間屋。 係啊。 但係佢係住埋喺裏面啊！你。 佢冇。佢每日都會翻去裝香。 即係變咗個壇咁樣。 每日都會翻去裝香俾佢買人。 好相信呢樣嘢喎。 初頭都佢自己去嘅，去咗下咧，可能驚黃啊。 驚咩？ 工人去驚黃。哦。叫工人去做呢樣嘢。 咁唔夠神。 驚狗仔。 係啦，咁就係唔夠神心，你真係聰明，開始就跌翻落嚟啦。 真係要 即係唔係自己去啊？ 唔係自己去㗎，好犀利，出咗名㗎。 哦， 冇乜人，冇邊個唔知㗎啦，已經呢單嘢。 哦，不過你講呢位女藝人咧，其實我有時見到佢喺個鏡頭前面咧， 佢個樣子都有少少殘喎，即係我 你留意下佢呢個眼位啊，入嚟女仔眼袋就呢度嘅， 個窩好深， 佢個窩喺到依度， 係啊。 哦，這個位咁勁， 我以前以為佢係捱得辛苦啊。 我係鬼佬先，即係有嗰啲。 但係而家聽你咁講，我唔知啦，即係會唔會有少少影響咗嗰、那個，即係個相貌上面會睇到佢有啲陰氣。我而家 會啊，好多時即係計而家嗰啲啦，所謂養胃啦，都會係用到用血啦，同佢係啊通靈啦，養佢啦。 嗯，都揾啲血啊。 自己咯， 嚇 滴血咯， 咁咪會戒手嗰啲有痕， 會唔一定戒手嘅，篤手指得嘅，喺啲棺材仔裏面啊，篤落棺材仔度， 經血係咪會更加勁啦？唔係啊，因為有啲印嗰啲女佣嘛，用經血炒菜嘛， 印度就會有， 但係嗰啲血唔乾淨噶嘛，大佬。 我唔知佢哋好似話勁啲㗎， 誒佢哋立場啦，啲巫術嚟㗎啦，依啲係，依啲梗係 又唔使傷自己喎。 嚇！呢啲係 咁啊，係喎，仲每個人有個供應添， 係啦， 又慳皮， 廢物利用， 即係吸血鬼茶包，係 啊，係啊。 咁之後可能俾人發現咗啦，佢要搬，而嗰班小朋友唔肯走。 哦，即係你意思話佢覺得有啲唔係好妥啦， 係啦，唔係好妥， 即係又幫唔到自己啦，開始又 啦，又幫唔到自己啦，同埋佢哋都會大個。佢都會大，有啲想反，就揾咗我哋上去。 哦，幫佢。 佢冇講咩事嘅，佢知道嗱，當日佢知道我識少少，佢知我識啲，我想你幫我睇啲嘢。我朋友嘅嗰度，其實我哋講都知係佢。咁好啊，上去望下咯，畫我畫咁樣。喂，搞咩啊？咁你想點？出門口講啦。你想點？我想不要他們，我不得。 啊？即是要？ 即是要我們殺。我說不得。 哦。你那裡殺了那些鬼仔？ 是啊。 即是收服他 們。哇，但是 你拿了人來這麼多東西。 但他不怕殺了鬼仔會招惹很大的惡運嗎？ 是啊。 不怕 嗎？他說沒東西衰得過現 在。那以你所知是不是真的很差那時 候？很差。 低谷。 低谷。跟住我話唯一 樣樣都失意啦。 嗱，殺我就唔會殺噶啦，我同你請個泰國師傅翻嚟，嗰啲泰國師傅全部同你攞曬翻，同你攞走就得。 哦， 唔係乜，我唔係我唔掂。 哦， 我技能可以幫你做到得。係 啊， 即係請翻走佢哋。 請翻走， 唔好做。 我就唔會做呢樣嘢噶啦。 即係你寧願揾人幫佢啦。 啊，我唔會妥協嗰種鬼。 啊， 我唔會同佢妥協嘅。咁我亦都覺得佢哋好無辜嘅。 是 是是一個心不可以這樣，那我情願你買張機票請個師傅過來給少錢，師傅跟你唸曬經一起帶走曬去，好過這樣。 其實是不是很多人都要這樣執手尾？ 要啊，很多。 那你為什麼個個都不是找泰國師傅來執手尾？ 不是的，有很多都是像人家的保良局一樣，我等他廟就可以了，梗唔得啦， 即叫香港，譬如揾個師傅嚟幫佢執走佢咁樣。 係啊，但係唔得嘅咁樣。 咦？咁有冇有機會招致惡果嘅咧？ 梗會啦，你利用完佢，係咪先？你可能應承咗佢，啊，你幫老豆做啲乜乜乜乜，嗱，我俾啲乜乜乜你。 嗯。 有好多人唔記得咗㗎。 嚇！ 唔記得還神 都有啦。係啊，哎，你點我嘅一次兩次。不睬你啦，誒跟住好啦，你會覺得你都唔得嘅，誒我唔俾香你啦，誒我唔理你啦，就係咁嘅咋， 跟住就 搞佢就會搞佢噶咯喎， 係啊， 哦， 但係其實你總要有個埋尾㗎，咁都你養佢一世嘅咩？ 佢會投胎啊嘛， 咁你點知佢幾時投啊？ 佢會報夢嘅，好多都會。 哦，即係 煲夢頭， 係啊， 即係講 翻嚟，我走啦，聽嘅就派嘅啫， 好奇怪， 佢真係咁噶，係啊， 係報喺一定係嗰個養佢嗰人身上， 係啊，你除非佢對你好大嘅恩啦，佢會咁做咯， 嗯， 咁你聽到佢夢裡面講咗話我走啦咁樣， 都會投胎啦，走啦，你自己保重身體，會係咁嘅説話咯。 咁跟住剩翻嗰個咁點樣處理？ 嗰個冇噶啦，嗰個就拎去一啲廟啊，咁啊，一個公仔嚟嘅啫。 其實可唔可以透露一下佢之後就請走咗嗰啲叫做碌角啊嗰啲啦？咁其實運氣方面點樣？有冇話反彈咧？ 我由嗰日到現在，我相信都係六七年 已經不見佢出現了， 都是差的，停滯不前， 一定是差的，一定是差的。 咁其實係咯，即係其實佢自己都 叫做止血啦，等咯。 即係佢碌爆卡咁嘅啫喎，即係嗰啲 係係㗎，提早使嘅咋啲錢，提早嘅咋，係啊。 好似以有個歌手女歌手又係咁樣嘅喎， 係點啊？即係謝雲， 嗰個謝雲係嗰個 又點樣咧？如何咧？ 我聽㗎咋，因為係佢係喺中國大陸買咗好多小朋友，買好多，人哋買户籍咁啊， 碌角係咪啊？ 人 真係買小朋友， 人啊， 買小朋友， 人 係 咁就一個我哋嘅姑咧，就幫佢施法嘅，將佢哋所有嘅命啦、運氣啦，轉移落佢身上， 哇恐怖啊！咁佢哋咪冇曬運， 沒人嚟嘅喎，啲係 係啊，嗰啲會死嘅，自己好快會死，因為你冇命，冇時間。 太恐怖啦！ 大約係捱啲小朋友，通常捱到七日到嘅啫。嚇！係啊， 已經好 陰啲法， 好心寒， 好心寒喎，好陰。 但係太過 即係做呢啲事會真係，哇！咁樣聽落好似好陰，即係我用陰質嚟形容，我唔知會唔會 係咯，絕對係咯。如果你真係真係所以咁嘅後果， 所以呢個係一個正比嚟嘅。你做呢樣嘢，你點樣俾翻啲嘢人哋咧？ 係咯， 你付出啲乜嘢啊？ 啊，嗰時咧，你講起大陸咧，咁我哋都講過一單案啦。重慶有個男仔咧，就一日著曬紅衫紅褲咁樣，就喺屋企咧就上吊。咁有坊間好多嘅講法嘅，話即係佢陰年陰月陰日出世。咁咧有人咁樣整死佢時候咧，就可以咧攞曬佢嘅借佢嘅運啊。咁啊又去幫一啲人咧還延長某啲人嘅壽命。可以咁樣喎，即係我又唔知係咪啦，即係呢啲就唔知係傳聞定乜嘢啦。 佢應該就唔得啦。 係咯， 你都枉死 嘅。係咪？ 哦。 你點做啫？顧掂自己先啦。仲話幫人。 但頭先你講個故仔都真係好驚。 係咯。 好心寒啊！ 我就聽到，我就知前邊嘅啫，我唔知原來後邊哇啲僆仔係會嘅喎。 但係呢啲遲早又 係。我可以俾少貼士大家，佢嗰個叫做雞公鐵打。 咩嚟噶？ 大陸有一個地方，有一間喺邊度咧？嗰度叫 邊個省？ 喺廣東嘅啫。 廣東省。 喺廣東省嘅啫。 係，廣州。 我唔係好記得嗰個位置邊度，我去過一次。 係。 咁咧，佢將啲公雞， 係 一定要公雞， 係 生勾勾喺個鐘度揼碎嘅。 嚇！ 揼碎只雞啊！ 揼碎生嘅話， 揼死只雞。 揼死只雞。 點樣揼碎你先係話揼到佢碎曬？ 連毛啊！記住連埋啲毛， 連 埋啲毛， 未放血就喺個錘仔度。 哇！ 要揼九隻， 揼九隻公雞， 九隻公雞。 係你意思話揼死咗之餘，再要再揼到碎曬？ 碎曬， 碎喎佢話， 碎曬喎，一定要咁梗係死啦只雞。 即係 咁，但係咧流出嚟血就唔係好多嘅啫，大約係我諗 一 個杯嘅三分二度咯。 係幾十毫升啦。 要飲 啊！飲咗佢啊！ 要飲。 我死咗嗰個啦。 發覺就係咪戴頭盔？ 呢個係一個 死咗 中國嘅。 叫我飲呢啲。 茅山化嚟嘅。好偏嘅茅山 化。都係用動物嘅。 呢個法術係，呢個用動物嘅。嗱，點解會用雞咧？即係其實我都會揾呢啲資料嘅。點解用雞咧？ 咁係公雞啦，係啦。 通常狗黑狗啊嘛，或者係雞喎。 人第一件事起身。就擘大隻眼啦，係咪先？ 公雞會睇， 係啊係啊， 響一提一鬧鐘一響，你就會諗起，花雞姐揾我喎。 咁關只雞咩？ 就係咁啊啦。依個係一啲譬如咁，佢飲嗰個落法者俾佢飲，飲咗我喺嗰個，譬如我嗰個明星，我飲咗呢杯嘢，我去見到任何我嘅 fans。咁咪個咒語嘅，呢扎 fans 就會死心塌地。 哦，鐵粉啦，變咗做 冇錯。 使唔使配合咒語㗎？ 要嘅， 即係唔係同即係普通人咁樣九隻？ 係啊。 但係嗰個人係要嗰個想攞呢啲運嘅人就要真係飲咗成杯嘢飲曬佢。 係。 嗰個人飲啊嘛，嗰個人飲。 嗰個人飲。但係佢真係紅到喎又。 你即係你頭先講話真係， 即係 另外一個人嚟嘅， 另外一個人嚟。OK， 講頭先講咗三個人㗎啦，咁樣另外一個人嚟嘅，佢真係飲咗呢啲， 真係飲咗。 咁佢邊個界別紅咧？ 點飲啊？但係點飲得落口啊？係啊，離婚立咩大佬？ 即係佢都有好大決心嘅喎，其實嗰一頁掘落去。 同埋佢好相信先啦，首先要飲咗唔得唔得啊？ 冇辦法啦，去到依啲圈子咧，你唔紅，你做嚟做咩啊？ 係， 咪咯？ 即係娛樂圈都係始終都 係，係咪先？ 係好殘酷㗎， 一定係偏㗎嘛。 大家要鬥激㗎，係嘛？ 鬥勁㗎啦，係 咯，鬥去得盡。 個個都係咁㗎啦。 咁啊，當然啦，之後有咩代價就自己知啦。呢啲好多時咧，真係呢啲你都講，你衰咗都唔敢講俾人聽啦，係咪先？ 嗯， 係嘛？ 嗯 好嘅時候就好啦。 係㗎。啊， 咁唔好嘅時候就自己。 所以做個平凡人 就好咯。 係啦，我都希望做一個係咯，平平凡凡咪好咯，即係唔好遇到咁多。 我要翻一萬幾千個 fans 夠啦嚇。 應該做到嘅， 夠㗎啦！我唔飲雞血㗎。 飲雞血。 OK， 雞精啦。今天多謝曬兩位做我哋嘅嘉賓，咁我哋下次我哋好好好聽下啲故仔，下次我哋再傾過，好唔好？ 大把。 OK， 拜拜。 拜拜。